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，上来送这个等四大车，有四段，送这个诸子所车。从这个儿时诸子知父难作，皆依父所而不惑也。愿赐我等三种宝车，入前所许。诸子出来，当以三车，虽如所欲，谨正事事，为垂给予。这个下边呢是。送这个等次诸子大车毗，长者大富，库藏众多，金银琉璃砗磲玛瑙，以众宝物造诸大车。庄孝严室，昼匝难巡，四面悬铃，禁声交落。镇住罗网，障使席上。金花朱缨，处处垂下。众财杂事，昼匝围绕。柔然增旷，一味音入，上妙细跌，价值浅易，先薄境界，已复其上。有大白牛，肥壮多力，形体殊好，以驾宝车，舵住并从，而是谓之。以是妙车，等次诸子，就这一段，这是等次诸子大车，这是送上面这个长文，就是尔时长者各次诸子等一大车等，就从这个地方。行行重诵，各有广有料，上来两句，就是长者大富，库藏众多，既然讲。给予诸子每一个人一部大车，这个车从哪儿来的呢？这个两句话呢，就是由车之由。下边一共有六偈，六个半句子，这是证明大车的车体。最后两句就是"以是妙车，等似诸子"，追诵表彰。他说是车等、子等、车也等、子也等，等的就是平等。大车人人都有，既然皆是吾子，那么车等、子也等，这个心呢，必然是平等的。什么叫做库藏呢？用房屋装东西，那叫做储库。啊， 一般所谓的仓库，仓库呢，就是这个房子里像摆了很多的东西，仓库啊，这叫做库，这个库，这是个譬喻，譬喻什么呢？譬如我们这个漏根，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漏根，漏根就像房子一样，那个我们这个人不是这个也是个房舍吗？啊，漏根居一切法，这叫做库。在地下盛东西，在地下，比如挖这个地藏那叫个藏。比如说是宝藏，宝藏，宝藏在什么地方呢？宝藏在地下，这个地下有无量宝藏。地盛物叫做藏。那这个譬喻啊，地成物叫这个是个譬喻啊，譬喻啊，诸行居于一切法。什么叫个诸行呢？比如说我们要是想这个小佛啊，要依教奉行修行啊，什么行行诸行呢？漏度万恨呐啊，四七六度十二因缘都是诸行。诸行聚于一切法，这个叫做藏啊，这个库与藏。又要因界入等聚于一切法，可欲与藏啊，是要离如地故。凡夫为啥无因十二入十八界都具法的，这是要理啊，要理，理就是理就是地啊，理就是心地，所以那个地藏菩萨、地藏王、地藏菩萨本愿解说，地藏那个地就是无量宝藏啊，它什么东西都具足，这个地藏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这是理具啊，地是理也，因界入等诸法，这是要理说的，它不是要行说的啊。三世及道品六度等呢聚一些法呢，这是要库啊，这是要修行，修行如无啊，我们不是说这个无字能成东西呢叫做库，无字从哪来的呢？是造的啊，所以是这个一切行法聚一切法，这个叫做如物。其实呢，要行也好啊，要理也好，一行聚一切行，一理聚一切行啊，一行聚一切理，一理聚一切行，法法都互聚，如地势的地网千珠一样。而且这个大富长者呢，库藏众多，众多就是大富啊，长者大富。这个呢，既然讲等次诸子大车，那你要有车啊，多的。金银琉璃，撤去玛瑙，这是一众宝物啊。这个众宝物譬喻什么？譬喻无量功德。 从初发心消佛的时间啊，修福修慧啊，福有无量，智慧有无量，皆称为无量功德。无量功德就是众宝物，以众宝物。这个大车哪来的呢？要按照我们一般的讲譬喻，这个车就是人造的嘛。啊，不造哪里有个车呢？性的具一切法，这叫做众宝。从性起修，从性起修啊，从性起修，这叫做造。修就是造啊，修就是造啊，啊，比如我们修房子啊，造房子啊，就是修造，啊，从性起修，这不叫做造。直多行多，车则水多，三界以内要理性来说，都是子，都是佛子，啊，要这个。因缘来讲，那就是三乘人就是佛的主子。要理性来说，要正因来说呢，一切众生皆是佛子。那子多不多呢？啊，三界的众生啊，十法界的众生啊，都是佛子。子多就车多。那么子多，为什么车也多呢？子是因地，因就是性具，从性起修，那个人人就有个大车了，从性起修。这个修是个行啊，修行修行啊，从因至果不要行吗？啊，从凡夫的因地一直跑跑跑跑跑到成佛的果地了，就像我们成佛要不修行嘛，啊，那么子也多就行也多啊，这个一个子多一个行多，哦，好了，这个大车就多了啊，大多了多了，说并不是佛另外有一个大车给你啊，啊，没有从外来之法，哪有这么给你的啊，这个叫做车啊。而且造的这个车呢，不是小车，不是洋车、鹿车、扭车，而且是大白扭车，这个车又大了。所以上面呢说这七车高广，这个车七车高广，高是要数讲，广呢是要混讲，数者穷其三际，混者遍际十方，汽车高广啊，这个高广之大彻高广之体是什么？就是如来的知见，这个《法华经》是一直在这儿讲，各次诸子等一大者，就是赐给你佛知佛见。所以这个《法华经》不是一开始就说的吗？一大事因缘呐，什么大事因缘呐？啊，为令一切众生开始悟入佛知之见。佛智之见就是给你大车，对吧？ 佛的直接，你想想看，是不是树穷三季啊？魂骗世间，魂骗是吧？法身骗过，报身、应化身也骗，都说是啊，混州法界边，数车三替之原底，以众宝物，就是说的众宝装孝啊，这个众宝呢，指这个万恨修行，在因地当中有修万恨啊啊，大车虽然人人本具，但是要不给你说，你还自己还，不说你还不晓得，啊，许是方知，那是呢，就是开示误入，啊，修，那个诸子不是造这个大车吗？子多就醒多啊，啊。子修明造，这个造这个造诸大车呢，就是要修。佛是已经修好了的，修成的，啊，你要想成佛，佛不能给你啊，啊，要你自己修。就是尽你自己修，我不告诉你，你也不晓得修，所以是方知，就像我们这文教。你不问佛如来的教法，你怎么晓得有个自己有个大车呢？你怎么晓得自己的大车又高又广呢？啊，这个造车啊，以性敏修，造还本有。这句话呢，就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说这么个道理。并不是你造有的，没造也有，那个有呢是性德，啊，性德一性起修以后，以性敏修。什么叫以性敏修啊？啊，成了佛了，到了果地了，那个修就修下了，那这个以性敏修啊，啊。所以造还是因为是本来有的，本来没有的东西拿什么造啊？啊，我们众生都有佛性，如果众生要是没有这个佛性，你想修啊，想修成佛啊，啊，那是不可以的，做不到的。这个性具，一切法无性是诸法性，这个诸法性就是佛性。一切法皆如是，没得性。你说众生有佛性，哦，你可以修成佛。那个众生还有地狱性哎，不对啊，哎，你要是那个就是那这时候那个不是修的，是造的来的，造业造的来的，那你就下地狱嘛，啊，那都是本有的。说造还是本有的，本来没有的你是造不成功的。比如我们这个木头。这个木头也没得性啊，木头没有性，这个性就是佛性。比如这个木头啊，我把它做个扶持，它就做个扶持啊，我把它雕一个佛像，那你就人就可以向它磕头礼拜嘛，打个桌子，我们就可以拿来吃饭也好，讲经也好，这个桌子没得性啊。无性之性，这个性这个体呢，就是金车体，车体大车体也好，那个羊车鹿车牛车体也好啊，都是本具的。底下呢讲这个啊，这个 庄孝言氏，庄孝言氏就是剧度，上来四句就是，周匝南巡，四面悬铃。这个上面呢，上面解释呢比较具体，此中呢比较简要。周匝南巡，上面讲这个大车什么叫周匝南巡？这个南巡就是栏杆，栏杆是起防护作用的，防护作用的，防什么东西呢？护什么东西呢？防匪止讷，起防护作用。这个上面讲的这个南巡，南巡譬如什么呢？譬如诸陀罗尼，一般讲三陀罗尼。实际上呢，佛偈所证的陀罗尼无量无边，陀罗尼能够持善，能够遮讷，持善遮讷，这叫做周匝南巡，起防护作用的。四面悬铃，四面悬铃，譬如四无内变。铃是有音声的，佛说法不是也有音声吗？佛说法是无碍的，四无碍，四无碍。这个四无内变，像悬的这个铃子，铃子都是悬在高头的。这譬喻，下化一切众生，张设限盖，这个讲呢，今生角落，金化珠英，珍珠罗网，张饰其上。就是送上边，这上边怎么说的？就是送上边的掌舍限盖，这个限盖是在上边，比喻佛的四无量心，大慈大悲、大喜大舍，这个四无量心不思议之烦恨，众德之中，福地无量功德之中，这个慈悲是最高的，慈悲普覆一切，就是慈悲。慈门非一，慈无量，悲无量，慈门非一，像那个网孔一样。你看它这个地方呢，珍珠罗网像网孔一样这个网孔一颗孔中有一颗珍珠，入众慈门。并称于始，金花珠英，金花珠英，处处垂下。这金花珠英处处垂下，譬喻什么东西呢？譬喻四摄，四摄就是布施、耐语、力行、同施，以这个四法摄受一切众生，众生就生欢喜。众财杂事，名垂化之处。垂化的处所，不一，摄应也不同。周匝围绕，名摄物之一，无所缺少。柔软增旷，句上文呢，就是重复婉言。难治难诊， 从那个从上边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意思，这是讲什么东西呢？讲上边的这个市禅，就是观念熏修这个市禅，观念熏修通大通小啊。若就市禅来讲啊，这个市禅开权显实以后就是实相。实相这个法，大家注意啊，什么实相啊？实相是基于一切法的，一切法开智皆为实相，所以说这智识语言滋生业等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这《法华经》呢，把这个实相的道理呢，说的是最究竟、最彻底，哎，这个实相。所以这个《法华经》开权显实，并不是单单给这个三乘人开权显实啊，啊，九法界的众生都开权显实呢，啊。下边呢，这个上妙细跌价值潜力啊，就是从这重复婉言那个大车里头啊，还有铺的好睡好坐。价值显义，显不境界显不，开了以后，这个烦小的一切烦恼啊，都成了实相了。实相之理，皆不无暇啊，显不境界而上妙也。下边呢，就这个有大白牛肥壮多力，就是从这个大白牛车那个上边讲过了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啊，不再重复。底下诸子世世欢喜踊跃，乘势宝车游于四方，喜气快乐，自在无奈。这个第四，送上边的诸子得车欢喜辟，这是喜出望外的啊。先是锁车，锁三车，给呢就是给一大车，乘是中道庙会，实相又叫做中道庙会。啊，又叫做大乘，乘这个中道庙会的大白牛车，由于四种四门，四门，啊，这个四门呢，在《法华经》里讲呢，就是住行相地啊。要教门来讲呢，是有门空门啊，亦有一空门，非有非无门，四种四门，四种四地，是魂有啊，树有，树有呢就是从因至果啊，有四十一位啊，那么到什么地方？到这个究竟常乐乐境，常乐我境，就是佛所证得的究竟四德。上面我们讲这个红传序，道宣律师讲的啊，取落土，速成四德，取落土之宣有，早尽六根。啊，扬慈尊之家辉，啊，就是那个四德，四德就是常乐我净，在我们众生来讲呢，那就是无常啊，我这个就是在我众生来说呢，就是苦不净无常无我。下边 告舍利弗，我亦如是众生中尊，世间之父，地下地显第十父，那个法和上边呢是送这个譬喻，譬喻当中呢就顺带着把这个法和呢就已经是说到了，底下呢就送这个法和，送这个法和先是总譬，第二是别譬，总譬当中有四除诵长者，二诵500人，三诵这个迦叶，四诵火起，我亦如是记。啊，我就是释迦牟尼佛啊，和上边那个大长者魏浩，魏就是众圣中尊，众圣中尊，什么叫众圣中尊呢？原教的41位都是圣位，佛高处41位之上，这众圣中尊，在原教来讲，要破无明正法身，那才是成为圣果。这小乘教呢，那个它也叫圣果啊，在三界之内成为圣果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那也是圣果啊。一切众生皆是无子，神住世落，无有慧心。这个一切众生呢，就是指三界五道。要是我们现在理解呢，也是三界六道，要包括一个修罗道，他这个里把个修罗道呢，撂掉了。既然讲一切众生，三界之内的众生都是佛子啊，要简便呢，那就三世子是圆因子，一切众生一切是就是正因子，都在三界之内啊，都是贪住这个世间之乐，没有慧心，没有智慧。没有智慧怎么能够出三界啊？还不晓得出三界呢，三界无难犹如活着，三界无难呢，难者是不动。三界有一个不动的吗？没有的，时时生彼，一天到晚在动，起心动念头在这动，即使你那个念头不动了，就可以出三界了。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，常有生老病死忧患，如是等火释然不系。众苦就是上面所说的三苦、八苦、无量诸苦啊，充满在我们三界之内。有人呢觉悟了，晓得这是可怕的啊。如果人他不觉悟，他不晓得这是可怖畏啊，不晓得可怕。不晓得可怕，就是单面习气，无出离，没有出三界这个意象。这个三界之内，常有生老病死，就这个生老病死，这就是指的非常清楚，常有，只要你在三界之内。这个生老病死谁都免不掉啊！这个三界众生没有哪一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都是有生而来的啊！无论你从哪儿生的，胎懒石化啊，还是你这是化的，化的也是有生来的啊！ 有生的东西，它必然有一个老化，人有个老，这个房子也有老呢，一切万物都有个老化，啊，老就是物呢，它是念念这个时时刻刻在这潜移默化，这个老，是的，没有老的人呢，他不晓得什么叫个老。虽然看到了，看到了就看到了，他还老了，我还没老呢，我还早呢，也不着急。可不要堕的那句话呀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这个老，对于修道的人，这也是个障碍。你说不着急，我还早呢，我这还有几十年好过呢，修什么来不及，等老了再修嘛，啊，老了再修就困难了。病，你说我们这个生活在世界上人哪个没得病啊，大病小病都有的，啊，老了不苦吗？这个生老病死，如果说仔细想想啊，确实是可怕的。啊，都摆在我们面前，啊，你不要说是老，如果有的人能够过到老还不错，有的人他过不到老哪个个个都过到老的？年轻人不死啊？小孩子还死呢，才出生就死了，所以能够。时时刻刻的啊，想把这些个观念放在自己的眉毛尖上啊，经常想想，哎，它可以助长道心的啊，助长道心的。这个生老病死就是火啊，它就烧人的。我们现在呢，没有这个火，它也不会老。没得火也不会老，没有烦恼的人是不会老的，烦恼多的人老了就快，底下这是从这个火起，如来以礼三界火者，既然显居，难处林野，今此三界皆是我有。其中众上系是无子，而今此处堕诸患难，唯我依然能为救护。这是和别辟，上面是总辟，底下是和别辟，别辟也有四。这个一诵呢，和这个见火。如来以离三界火者，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了啊。既然显居，在什么地方叫显居啊？生死也没有了，烦恼也没有了，就进入那个寂光净土啊。虽然在寂光净土，处于王三昧。在三昧当中，寂而常照，只要你能够寂了才能够照，不寂怎么能够照呢？就像我们这一盆水一样啊，那个水是昏的，有烦恼啊，能照吗？不能照。这个水啊，沉淀下去，这个水清了啊，这什么就是照得到啊。寂而常照，寂而常照，这就是叫做能见。见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三界起了火了。今此三界皆是我有。三界是佛的愿力之所成就，那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， 在过去音中啊，就是《白话经》中所说的啊，发五百大愿，成就这个娑婆世界，用于度众生的，那是属于佛啊。皆是我有，三界是佛有，三界众生那也是佛有的。说其中众生系是无子，而今此处度诸患难。这么多的患难都坐在这个大火当中，谁又能救济呢？为佛一人。世间上如果要是没有佛出世，我们这个世间呢都在被火所烧之列，一个人谁也免不掉，哪个能免呢？不讲别的，说是呢就那个老死，哪个能免呢？谁也免不了。一个老一个死谁都怕的你看看旧社会那个做了皇帝的，他什么都有了，什么也不愁了，他就愁这一点，就愁这个死。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啊，那还得了吧。他所差的所没有的就是这个死。说秦始皇还不得了啊，到哪去找这个什么不死之药，跑到日本去，找到没找到啊？所以古人讲三皇衍至皆埋土，五帝迁兴亦化尘。那三皇五帝那是我们最古老的皇帝了，有道有德的，他也不能免这个死啊。夫子狱中成至圣，老君世上亦言真。你孔夫子圣人，那圣人的不死吗？老子更高不得了，那一个教主夫子狱中成至圣，老君世上亦言真。埋去只见空一种就死了，把这个身体都埋下去了，也不过就留个粉堆子，还有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几句话呢是藏佛的舍利的啊。唯有无始真舍利，曾经百炼舍长心啊。佛的舍利就是佛的真身，佛是不生不灭的，佛的舍利也是不生不灭的啊。佛的舍利啊，什么叫不生不灭？无能破坏，谁不能破坏？这是这个讲这个见火。下边呢，随父教召而不信受，于诸欲然谈诸身故。这个儿子要被火烧了，你看做老子的不着急吗？那赶快出来，不出来他不信受他不晓得这个火，也不晓得这个火会烧人，也不晓得这个火烧着就把你烧死，他也不晓得个，不信受。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众生不肯接受佛法不相信，说你这个迷信骗人的。为什么不信呢？于诸幼然谈诸身故在生老病死，为生老病死之所争，之所烧煮，何有能邪福之智慧呢？没得个善根。这个叫做你随父教召，教召就是讲施教，佛呢像于佛法来教导众生，就是施教，你已不得。后两句于诸幼然谈诸身故呢，为什么事情他不肯接受教导呢？就是因为幼然谈诸身。既然是你已不得谈诸幼身，那我这个就不能教化了，就含到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要熄灭既不能教化，我还是入涅槃罢了。底下呢， 和这个用车，以示方便为说三乘啊，令诸众生知三界苦，开示演说，出世间道。是诸子等若心决定，具足三明即六神通，由得圆角不退菩萨。以是两个字，以着是因为，是呢就是指上边不受教招，谈住身故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那怎么办呢？说老实话不行，就骗他，那就是为师实权方便，为说三乘，为说三乘就是涉及那个用车，令诸众生知三界苦，开示言说出世间道。出世间道，三转法论就是出世间道，声闻缘觉菩萨都能够出世，都能够出三界，四谛啊，十二因缘呐，六度啊，那就是出世间道吧，是诸子等若心决定，这个决定证了小果的人成了为定性声闻，定性圆觉，我定下来了，我就到了家了，我的希望就是这个，就这么希望达到我的目的了，到了目的地了，这个决定，他这个决定证了小果的人呢，你不是声闻缘觉他都有神通，具足三明即六神通，三明六通，他是指这个声闻乘什么叫做三明呢？宿命明、天眼明、漏尽明、漏神通，这个漏神通当中呢也有三明，这个什么叫六通宿命通、天眼通、他心通、神智通、天耳通、漏尽通，这个漏通，什么叫做通什么叫做明呢？把这个三明呢特别突出来，提这个三明，通就是通达那个明跟通呢这意义就广泛的，宿命是指过去过去的事这都晓得宿命吗你前世这个宿命，天眼呢，天眼是看未来的，看未来的，未来是我都晓得，天耳，这个天有天眼还有天耳，眼睛能看，耳朵能闻，这个天眼天耳跟我这个人的肉耳呢肉眼就不一样，天眼通肥耐肉眼耐肥通，我们肉眼比如说搁这个墙看不到搁一张纸也看不到它天眼能看，天眼能看，就我们特异功能的它就能看吧天眼能看，天耳有的人说 说是现在释迦牟尼佛还在灵山会上说法，或者我怎么听不到啊？你还不这个天耳，你不这个耳朵，一会儿就能听得到了。还有一个呢，这个神助通，那属于身，什么叫神助通啊？神助通就是于这个身体得自在，能够现大身、现小身，神上出火，神下出水，往返自在，这就是如意通身，属于身，宿命通、天眼通、神助通、天耳通，还有一个他心通，你的心是我晓得，他心，我上次不是说的吗？那个大耳三藏啊，中国时，他就有他心通。他说你这个当国师的跑到四川去看人家玩船去了，这就看得到。再看说你这个当国师的跑天津那个看玩猴子去了，他们这通他怎么看得到呢？回过头来中国师他说你再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去，这个公中国师呢这下子呢跟着玩真的了，就看不到了。都不晓得你到什么地方去，看不到了。他也有通，这个漏通当中的这个五通呢，一般鬼神也有，吃咒的念咒的他也有五通，有就是吃药他也有通，你们要看看过去那个小说当中。他那个用这个药，他也有通，没有通。那不说了，一说这话或者说这世间法就不好听啊。他有通，但这个漏尽通呢是圣人有的啊，这个无通呢凡夫都有，鬼都有吗？这个畜生都有啊，我前天不是说了吗？畜生都有啊。天将雨而商鞅无，风欲起而时雁飞。他比你人呢灵，我前天在报纸上看的，说是个地震要到了，人不晓得干，这个地下的这些个这个什么东西啊，他都晓得，蚂蚁呀、什么乌龟呀、什么河马啦，什么东西哦，这意象都搬家了，哦，成就的来了，他晓得啊，从这一方面来讲呢，人就不如畜生，不如畜生。要有通，这个五通，就是三乘人所证得的这个，上面我说的这个五通，乃至于六通，这个也有深浅，有大小。欧罗汉证这个通也不一样啊，那就根据个人的道力，个人道力啊，你比如说欧罗力，七天七夜不睡觉，把个眼睛熬瞎了，佛教他修这个天眼三昧，他那个天眼呢就特殊，半透天眼。什么就是半透天眼呢？他不是用眼睛没有了，无论你没得眼睛了，他是半着头，就当眼睛用。你们想想看，你说看东西没得眼睛怎么看法的呢？他那个头就看东西。你看看这个佛法呀，这个半透天眼呐，这头就能看东西，不要眼睛看，无论你那个半头天眼观三千大千世界，如观掌中南摩罗国，他专修的罗汉当中初国二国三国四国虽然都是在圣道证了圣果，他有些浅深，那么你这个六神通啊、三明六通啊都有浅深，所以称为通， 比如说宿命，我晓得你这个人过去啊，你今生是人呢、啊、你前一生是什么人呢、啊、你啊从哪儿来的，他晓得宿命吗？这叫个通。哎，晓得你怎么来的，造什么业，造什么因，造什么缘，什么缘来的，这个叫个明啊。这个明跟通呢有这么个区别，直接知道就说你这个人将来死了啊，要变牛变狗就晓得了啊，怎么样子，什么因什么缘啊，这个生死相他都晓得，这叫个明。至于这漏尽明呢，漏尽什么叫做漏尽呢？啊，这不漏尽漏尽通吗？漏呢是漏落，众生有烦恼，这个烦恼就是业因，有这个业因就感业果，这个业呢就是三界之业，就感三界之果。漏呢就是漏落啊，就像我们称东西，这个东西呢有动眼儿的它就漏了，这漏了漏漏，没得动眼儿的就不漏了。这个漏根漏尘造业，这都是动眼就漏啊。断了三界的烦恼，就不漏落于三界的生死，这就漏啊。我证了无漏了啊，这叫做就是通。他不晓得这个无漏将来是不是无漏，就是无生啊，啊，无漏就是无生，不生于三界，三界的烦恼断尽了，不生于三界了，啊，他说不动，不生于三界了，将来生不生呢？他不晓得，他如果晓得的话呢，这就是明漏尽明，啊，三明六通有这么个区别。有的圆角不就都这个说这个三乘人声闻圆角菩萨，下边这个如舍利弗啊，我为众生以此譬喻说一佛乘，如得若能信受是语，一切皆当称得佛道。上边呢，这是送和用车，就用这个三车。下边是和送等四大车，这个等四大车有两啊，一和等四，二送欢喜。现在是第一是等诵，如舍利弗，这是诸释迦牟尼佛教诫舍利弗的，又喊到舍利弗啊，我为众生以此譬喻说一佛乘，譬喻嘛，就是那个三车，那是开权，说一佛乘就是显实，显实就是等四大车，皆是我子等于大乘，乃至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。上来三乘人虽然得到三明六通正道，不退位，不退堕于三界，除了三界的啊，他以为这个地方呢就入灭度了啊。这三乘人断见思烦恼，如果他这个身还在，那就有余于涅槃，慧身则无身，敏智则无知，入无余涅槃，他也把这个地方呢当作灭度，当作入灭度。 其实那个不是真实灭，不是真灭度啊啊啊！要这个要乘这个大车啊啊，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啊。这个如来灭度什么地方呢？如来一无所取，就个如来乘如实道来乘正脚，这个叫做如来啊。乘如实道呢，就是乘你这个释迦牟尼佛给你这个大车，嗯，这个大车不是释迦牟尼给你的，就是你本有的，点给你，告诉你，指示你，那就是大车。那这个如来的灭度啊啊，灭度就是不生不灭，就是涅槃。三乘人自己所谓的那个涅槃也叫个灭度，那个叫灭什么东西呢？灭见思烦恼，度分断生死。它还有一个变异生死啊，还有根本无明没有破。那怎么叫个灭度呢？二乘人没有正想正，没有正小正果的时候，就追求这个小正果。真正正到小正果以后，入到化成，他自然会晓得，哦，我这个还没有究竟啊，啊，无明还没尽呢，烦恼还有的啊。世上微妙清净第一，于诸世间为无有善。夫说月可，一切众生所应称叹供养礼拜。这个地方呢，清净第一，诸子所乘的这个大车就是一乘，此乘是微妙，微妙不可思议，清什么都没有了，清净是什么样子呢？这就又是按照漏斗大师来说呢，本来无一物啊，本来无一物啊。所以上次有人问呐、什么什么东西啊，又忘记的了，他说这个我们的真心是从哪儿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个心？你要遇到六祖呢，这个人会，他本来无一物，什么都没有，啊，这个什么真心呢、假心呢、那都是假名字啊，本来无一物嘛，你说本来无一物清净不清净啊？那就最清净没有了。如果你还有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不清净，本来无一物，绝对的，就是相对妙不是妙，绝对妙才是妙呢，本来无一物，清净第一。什么这个清净？没有杂乱，每一个人都有个大车了，都是佛子啊，还不清净吗？还不统一吗？这叫做一相。什么一相？一实相。这个第一啊，这叫一实相。一种，什么叫一种呢？就是一切种智就是佛的之见，开始误入佛的之见啊。所以翻来覆去的啊，就是说明这个等次大车这个道理。一切众生皆实相，你这个相就是实相啊。所以佛看到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皆成佛啊，都成佛，没有两个样子，那不是一相吗？一种。一切众都成佛了，都有从理性上讲都有一切种智， 啊，你要再不相信，我就又跟你说了啊。释迦牟尼佛的菩提树要成等正觉啊，佛说的不是我说的，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嘛。啊，那个智慧就是一切种子啦，那个相就是说的一实相啊，那不是说的清清楚楚的吗？哎，如果我们要是能够时时刻刻的能够跟这个道理要相契合，啊，那个成佛呢并不难，并不难呐。于诸世间唯无有上，一切世间、世出世间啊，十法界世间是最高无上的啊。所以我们常说的我今发心不求人天福报啊，声闻缘觉乃至全乘菩萨，唯最上乘，就是这个大乘愿与一切众生一时同得无漏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是唯无有上，没有再比这个上的，没有这个上的，所以福正的这个无上的大乘之理，所以他福的那个相呢，就是无见顶相，啊，不得顶。你说这个无上无上哪里没上啊？没得上，你有多大的神力？你要想是，你要说就要是想这个，要是想见到这个无福的顶是看不到的。佛的顶看不到啊，一些众生顶也看不到啊，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吗？佛说月可，一切众生所应承赞，供养礼拜。无量一千逐利解脱禅定智慧即复于法得如是成。这一段呢，这个送有车之友，既然等四诸子等一大车，这个大车从哪儿来的？无量一千，这个是实力啊，不可思议解脱一切禅定，一切智慧。即复于法，福的功德无量啊！这即复于法，要修这么多的功德圆满成就，就是有无量一千多的不得了啊！你看看上头释迦牟尼佛尽兴祝福所有道法，即复于法还记得诸法的啊，才得到这个大车，福得到这个大车了。佛把自己所行之时回过头来啊，大慈大悲来教导众生，这就个等次大车。你我有，我现在修成功了，你也有，你也要修，你不修这个大车从哪来呢？不是那么便宜我给你啊，哪那么便宜的事儿了啊，要自己修。令诸子等日夜结束常得游戏，与诸菩萨及声闻众乘此宝乘直至道场，以是因缘十方剃求更无余乘处福方便。这个颂呢，诸子得车以后生欢喜心，日夜结束，最初开宣显实误入福智之间初得佛智之间，这个中道的智慧之光这个叫做譬如日。 啊，你就破了一品无名啊，还有那么多的无名没破，那么多无名没破，没有破，就像黑夜一样，日夜，啊，嗯，啊，啊，初的佛之见，最初佛之见，这个佛之见不是一下子就得了，得是得到了，你还不圆满，嗯，佛之见不圆满呐，啊。初一的月亮跟十五的月亮那个光呢就不一样啊。于无名在如夜，初地不知二地是，不知道就像夜里像样什么呢啊？你比如说我们白天啊，我这个打开眼睛，眼睛能看，耳朵能闻啊，这像好像这就白天夜里白天。你那个眼睛到了晚上你就看不看不到了啊，这个是什么叫看不到呢？你破了一品无名啊，啊，才证到一个初住啊，初住不知二住是，不知道就像夜里像一样啊，这个是日夜等结束，那一个从初住到第二住要经过多少时间呢？啊，这个要自性化他啊，自得中道智如日啊，慈悲入生死。你看看我们证到法身以后，嗯，啊，证了初住破一品无名，恰就能够百福世界现八相成道，那叫慈悲入生死。这个呢，譬喻如夜常行二法，嗯。常行什么二法呀？自正教他二法，嗯，啊，就是日夜结束常得游戏。这个游戏呢，可不是像那个朱子在三界当中贪住喜戏那个游戏的，啊，嗯，广化三乘，通得一乘。故言与诸菩萨即通即生闻众称此宝乘，这个宝乘是什么呢？从我们这个教来讲就是圆顿教，这个圆顿教在法华经来讲是最圆最顿的了啊，没有在这个再比这个再圆的，没有在这个比这个再顿的了，嗯，圆顿教，嗯，这个圆顿教没有伪取相，直心是道场，不得伪取相，啊，没得伪取相叫做直至道场，正一品无名破一品法身，入沙婆若海，进入无功用道，不得伪取相。如果有违取相，你要是走船啊，遇到那个顶峰走船，怎么走法的呢？他就有违取相的，这么走的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你要是我又顺风又顺水，哪有个违取相？就一直跑嘛，也不要用劲啊，也不要撑高，也不要腰炉啊，他就直接就跑了，坐在船上就到家了，嗯，这叫做无功用道啊。哎，破了无名正了法身一样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嗯，什么叫无功用道？叫自然而然的，时间到了，自然而然的。啊，你正了出国以后，充其量七分生死以后，他就进入四国啊，也是那是界内的无功用道啊，有个界外的无功用道啊，界外呢就是破了一品无名以后。进入无功用道，进入沙婆若海啊，一切智海，嗯，啊，这个道直至道场就是叫成佛了啊，一世因缘十方地球更无余生啊，唯有一佛成，无二与无三，更无余成。没有三乘，那个三乘从哪来的呢？啊，那个佛教里向不得三乘啊？ 司法界还有声闻法界，还有缘觉法界呢，怎么怎么样？那是方便嘛，出乎方便。佛法呀，是的，有些人就是这样说，这是不得佛证，不得佛证，不得佛证，更无欲证，不得欲证的这个那个生物缘觉呢，有啊，方便，方便。是的，可不能没有啊！没有的话，地狱也没有了，那十法界也不全了啊！畜生也没有了，十法界不全了，那怎么办法的呢？对不啦？都要有的，这佛法有好多的道理啊！我们在没有在这个具足烦恼的众生，还没有见到真实性。是有很多的道理的，确实不明白的。所以这个佛教它称为养性，信叫信仰，养而信之，不是什么东西都要给你看看，给你看看可以，我给你看呢，我就摆在你面前，你不在这个眼睛看呢，能看吗？就摆在你面前，一声都不离，你能看吗？你们的眼睛，我就摆个杯子摆你，我们的眼睛你也看不到。告舍利弗，汝诸人等皆是吾子，我则是父。汝等累劫众苦所烧，我皆即罢令出三界。我虽先说汝等灭度，但尽生死而时不灭今说应作微乎智慧。若有菩萨。于是众中能一心听，诸佛施法，诸佛世尊虽以方便说化众生，皆是菩萨。此中像这个无虚妄，许以三车，给以大车，没有虚妄。汝诸人等，这个三子，皆是吾子，我则是佛，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，三界导师，四圣慈父，这个父，父能生死父能教子汝等累劫众苦，就无量劫以来，生生世世在生死当中，就众苦所烧。我皆即罢令出三界，都给他说法，叫他出三界苦。我虽先说汝等，先说呢，就是方便说的。在《法华经》以前，经过40余年，先说的，赶快出三界，我那有三车，能够出生死，那就是灭度，先说汝等灭度，说你们赶快出三界，那有涅槃可证，涅槃呢就是灭度。但尽生死而时不灭但尽生死呢？这个生死就是指三界的这个生死，分段生死，分期段落这个生死，分段生死。什么叫做分段生死啦？你看我们这个生死，不是说我这个人就老做人，一辈子永远这无量劫的都是做人，受这个生死舍生受生，舍生受生，舍生受生，不是寡做人一下变人，一下变牛变马，比如变鬼这叫分期段落，受这个生死，而是不灭，灭什么呢？你还有那么多的烦恼还没有断呢。到了界外还有变异生死，这个变异跟我们这个分段生死呢就不一样了， 啊，那不 啊， 行。 于是众众能依心听，诸佛施法。这诸佛施法佛呢，就到了法华会上，这个说施法，唱佛怀，什么这个施法呀？那个三乘就是施法，三乘就是施法了。为是施权，其意在实，那就是实法所以这个法华经呢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要是按照文字解释，你就解释不通什么叫实法没有开显显示之前，这就是权了。开了以后都是实法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听《法华经》，有一心听，一心，什么叫一心我们是不是能够一心听一心者是清净心，你只要有这个清净心，你才能够听进去这个《法华经》，一心清净，清净心是无分别心。有分别心，用你这个六识妄想心听这个《法华经》，就听不进去的，是吧？一心听，诸佛施法，这诸佛世尊虽方便说化众生皆是菩萨呀，菩萨呢，那都是施法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吧，还没再讲。